左边左边左边，打断打断打断，后退后退后退。 星星训练室里呼声不断，完全把投影幕上放着的总决赛的解说声音给压过去了。这激烈的模样，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是在下荣耀里最简单的五人小本，而且还是两个职业级的两个操作强人在。又一次摆平了混乱的局面后，四人都是松了口气。不是副本太难，而是四人都不太专心。哪怕是撺掇着大家来下这小本的叶修，也时不时因为去瞟两眼比赛而走神，一不小心副本里的局面就乱成一团。进度惨烈，每一波小怪几乎都能搞出宛然遇大 boss 一般的严肃。要不是四人确实水平过硬，早不知道灭成什么样了。到最后团队赛前副本通关的目标完全没有达成，还差着三分之一呢。 我说真要装备刷什么本啊，路上找几个人报不就完了。 魏晨有些愤愤不平地说着。在他看来，如他们这般身手搞装备也像普通玩家一样，随着副本难度层层过渡，纯属浪费时间。看到装备好的玩家直接当 boss 爆了，那多明快。而且找玩家爆那是有的放矢，你要什么职业的装备就盯着什么职业的玩家去杀。战斗法师身上当然不会穿着剑客的装备，只要下副本的话就麻烦多了。荣耀一共24个职业，装备各有不同，能共享使用的极少。就像他们这一路灭了两个 boss 就没见职业对口的装备，拿着其他职业的那只能出去兜售或者找人来换，麻烦的要死。魏琛这样的职业大侠对这种循规蹈矩的做法深感不屑。 乱爆人装备不怕老板开除你啊？ 现在他又不在。哎，包子小唐，你们都不会说的是不是？装备可有你们的一份哦。 别扯了你， 这样真不是个事儿，哪怕用钱买也比这划算，时间成本太高了。 这用你教啊，我是真需求这本里的一装备，注意了几天事成都没看到过。 要什么呀？ 阳风吊坠。 哦，那个你要堆跳跃呀。 魏晨立刻知道，因为这件饰品装备也算有名。虽然五人副本的出身高贵不到哪儿去，基本的法术防御属性完全无法和十人本、20人本乃至百人本出品的吊坠相比，附加的丁点智力和精神也完全无法打动任何法系职业。但是另有一个附加的跳跃力加八却是极大的亮点，这是所有吊坠中附加跳跃力之最。不过为这加八的跳跃来牺牲一些法术防御甚至是四维属性，只该如何取舍就需要仔细斟酌了。通常来说，不需要法力精神这种属性的职业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这阳风吊坠的，牺牲实在太大。而叶修的军魔校是个散人，用着24个职业的技能，四周任何一个属性对他来说都有价值，所以果断准备选用这一饰品。但这阳风吊坠虽出自五人本，却是一件成装，吊率自然是极低。极低的吊率，纠结的存在感，这样的装备是不会有什么人当做发家致富的商品。而这副本作为一个70级的早期小本，如今少有人来，所以这阳风吊坠市面上也是难觅，叶修只好自己来碰碰运气。魏琛显然挺清楚这些情况，于是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这时总决赛首轮已经到了团队赛，之前的个人赛和组队擂台赛两队各有胜场。个人赛里蓝宇方面派了于峰第一个上阵，这全明星级别的狂剑士不负众望，给蓝宇开了一个好头。而后双方各胜一场，单人赛后蓝宇拿了2分，轮回1分。 季后赛的计分方式和常规赛时略有不同，单人赛分值不变，一场一分，随后的组队擂台赛分值比常规赛时略高，有 2.5 分，最后的团队赛分值比常规赛却有削弱，只有4分，这样总分是 9.5 分，主客场共计19分。只要不是主客两场的打出完全相反的胜负，是不会出现平分情况的。不过赛制当然也考虑到了平分的情况，如果主客场平分的话，那么会进行附加赛来直接决定最终胜负。两队个人赛后的组队擂台赛，叶修他们四个一边副本也是看了个断断续续，乱七八糟，最后只知道结果是轮回赢了，目前轮回以 3.5-2 暂时领先。团队赛无疑是重头戏，无论是常规赛还是季后赛，团队赛经常会成为决定最终走势的关键。组队赛后稍事休息后，团队赛开始，双方进行团队赛的选手准备就绪，屏幕上给出了双方的出场阵容。轮回方面，正副队长周泽凯、江波涛毫无疑惑是要首发上阵的，而后是柔道职业的吕波远，刺客职业的吴起，牧师职业的方明华，第六人剑客职业杜明。蓝羽方面，队长余文周，副队长黄少天，狂剑士于峰，三位全明星级别都在首发之列，余下两位首发是弹药师郑轩和守护使者徐景熙，第六人气功师职业宋晓。这两队撞车的职业是剑客，不过轮回方面剑客杜明是第六人，蓝羽这边黄少天的剑客那可是他们的杀手锏，而最容易撞车的治疗职业，两队却是一个是守护使者，一个是牧师，刚好有了区别。治疗是目前职业圈中所有战队必备，基本都会在团队赛中出场，那种锐意进取的全攻型暴力队，实践证明在职业联盟这样的高水平竞技圈里实在有些不够稳妥，虽然有时能以非常惊艳的方式让人刮目相看，但想持续这样的表现实在太难太难，至少目前为止试图以这种打法为主的战队不是转型就是烟消云散了。守护使者和牧师同出圣言系，都是拥有大量回复技能的职业，可说是专业的治疗师，相比之下牧师在治疗之余还有一些圣言系的法术可以限制并攻击对手，守护使者则是另一个风格，除了拥有恢复生命的手段以外，本身防护力就极其出色，有很多替队友承担伤害的手段，在很多时候守护使者是可以像骑士一样承担 MT 职责的职业。有时看一个队伍里的治疗者是牧师还是守护使者，就能大致推断一下两支队伍的风格，以牧师为治疗的队伍一般攻击性更强，喜欢用攻击来掌控全局，而以守护使者为治疗的战队通常不会太过锋芒毕露。眼下的轮回和蓝羽两队就基本契合了这两种风格，轮回攻击性很强毫无疑问，蓝羽虽然说不上是防守型战队，但比起轮回还是比较偏向均衡。 看比赛还是继续副本啊？ 眼看连团队赛都要耽误，魏琛实在有些舍不得了。决赛啊，作为职业选手那都是最铁杆的荣耀粉，就算没有什么情感寄托，这样的高水准比赛摆在眼皮底下不让好好看也实在有些难以忍受。 好吧，看看吧。 叶修其实何尝不是，他想要充分利用时间边看边副本，结果都是两样都做不太好，现在到了团队赛也实在不想再怎么凑合下去了。 先看比赛先看比赛， 伟琛立刻放下了鼠标，四人的角色就这样停留在副本当中，观看起了比赛。双方阵容介绍，角色的各种特色，而后是解说和嘉宾的各种预测。轮回的技能点问题到了决赛这一步已经不是秘密了，只是具体提高了有多少尚没人摸索清楚。轮回自己当然更不可能主动声张，赛前的解说和嘉宾对此也给出了一些猜想。作为知情者的叶修等人听来，这两位真是太保守了，两人根本都不敢做出对方已经满了5000点这样的豪迈预测，只敢小心翼翼地表示有可能已经破了目前的荣耀角色技能点之最。不过说起来，像周泽楷还有江波涛他们的角色最终有没有到5000，叶修也不清楚。按几率来看的话是没问题，但万一这两人运气太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在听解说和嘉宾叨唠了一会儿后，比赛正式开始。常规赛中的排名可以帮几队赢得季后赛一点赛制安排上的优势。比如这两队，蓝宇常规赛第一的排名是优于轮回的，于是两队的两回合对抗蓝宇战队将先打客场再打主场，这样更容易在第一场之后根据得分情况好好利用主场优势。此时第一轮赛事轮回主场，选图自然都是轮回，最终轮回选定了风中劲草这幅图。这是田园风光的一幅草地图，虽然可供掩护的地形条件也很多，但草堆这种东西可以遮挡视线，却没有任何阻挡攻击的防护作用。把此作为主场地图，轮回显然是以攻击占据更多的主动。职业联盟的比赛用途内容虽然花样繁多，但大小却是统一规格。选图完毕，双方角色准备妥当后，很快进入比赛地图。现场飞快镜头一切，来了些现场观众欢呼呐喊的特写。各居地图一角的两队飞快有了动作。轮回对自己的选图当然极是熟悉，五个首发角色已经朝着对方的刷新点前进了。而蓝宇方面对于这图看起来也不是完全陌生，完全不知道一张图，这种事儿实在很难发生在蓝宇这种老牌战队上。蓝宇战队的角色也在悄然进发着，而他们的王牌核心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却走着走着就已经消失在了风中劲草当中。